好，翻嚟星期二得到，今日几多号啊？好似有回音嘅，点解？ 今日系你讲嘢大声，8月29录嘅时候出街， 出街咧系8月30号。咁啊，星期二得到咧就承蒙各位嘅叫做网友支持啦， 宠爱。 咁啊，我想讲下咧，嗱，因为咧我哋有啲网友咧，海外啲网友咧就 send 翻啲即系嗰啲叫做意见俾我哋啦，就话咧有啲越南嘅网站，咁啊有啲咧就系阿拉伯世界嘅网站咧，就将我哋嘅节目 download 咗， 多人 share 我哋啊 ，share 到佢要将我哋成条片吸走，再摆翻上佢哋自己嘅频道嗰度，哇！呢啲好嘢真系， 佢可能冇嘅，佢可能直接喺 YouTube 出，亦都有啲 唔系噶，你梗系冇搞 YouTube 啦，阿哥，我搞过啊嘛，要 download 落嚟先嘅， 即系咧佢已经吸咗我哋嗰条片， 梗系啦，成条抄走啊， 系啦，我哋有越南版啦，跟住阿拉伯版啦，跟住咧有好多唔同英文嘅版本。咁啊，英文版本唔同噶，即系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，即系每个地方咧，佢可能听嗰啲节目咧，咁啊将你嗰啲节目吸咗落嚟摆上去啦。咁我哋估唔到越南都是有成过千个听众听嗰啲， 即系翻译咗做 广东话，冇噶广东话噶咋， 广东话噶，唔系越南话噶嘛， 高过你当年。即系 YouTube 初初起步嗰阵时， 我初初起步得200， 成百位， 200啫嘛，唔系嗰阵时你冇宣传，咁初初冇宣传梗系啦，系咪？即系刘德华话斋啊嘛，今时今日你有好嘢，你要话晒俾全世界嘅人听啊嘛，咁你都冇话，咁全世界咪听唔到咯，系咪？ 咁咧，我哋嘅策略系我哋嘅方针系我哋唔反对人哋咁做，其实 冇错，因为我哋咧 share 啫， 唔系，因为我哋咧其实都系非牟利嘅，亦都唔系谂住话要赚钱，同埋咧喺 YouTube 嗰度咧收赚取佢啲叫广告收入，即系讲真啦，呢啲都唔够饮罐汽水系嘛，唔够我哋请人食餐饭系嘛，咁我哋以前做节目请啲嘉宾食饭喂，食一年食3-2万啦，系咪先？随时食3-2万嘅饭啦。咁所以咧，嗰啲钱多到都唔够去冚嘅。咁啊，变咗咧，我哋都系以一个即系知识传播，又或者咧即系大家咧就拓开，即系拓阔啲视野咁解嘅啫。有时可能我哋唔识，咁啊啲网友教翻我哋转头。吓咁冇问题， 实有啊， 咁实有嘅，我哋识唔晒噶，但系有啲嘢咧，我哋提出咗啊，啲网友觉得可能刺激到佢思考，佢可能初初唔系咁谂嘅，听咗我哋意见咧，就变咗佢另外一个有一个新嘅谂法，系咪？咁我觉得我哋都系有一种即系对于好多网友有种启发作用啦。咁啊， 我抄下你一阵先，因为嗱，今日大家都听到把声啦，又有阿 Chris 同我啦，咁咧，但系即系咧，好抱歉。因为咧今日原本谂住录天文咧，都真系未预备嘅，所以都系冇得录。 系啊，太阳嘅距离实在太远啦。 系啊，月亮同太阳距离真系太远，所以去完月亮之后，我哋而家翻唔到太阳。 翻太 阳，interstellar 系啊，冇错，中间个虫洞扯咗落去， 虫洞系嘛， 有地球吸咗你落去， 去咗金星系嘛。 系，总之等嗰阵啦， 系啊， 等嗰阵啦， 识待 拖住先啦， 系 咯。有拖冇欠， 有拖冇欠啦。嗱，咁啊，讲咗咁耐咧，咁啊，听众们啊，记住咧 ，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我哋已经 over 咗4000人啦。咁咧，距离10000嘅目标咧，仲系争少少嘅啫。大家一日下一步啊，每人咧，好似传销咁样，每一个听众咧就 call 3个嗰啲朋友就 subscribe， 咁就好快有14000噶啦。 系 啊，咁所以咧，就大家都要努力啲。 我哋即系个 YouTube 嗰个节目都算系破咗几个纪录。即破咗我哋自己记录啦，首先即系收听， 收听破咗我哋自己记录啦。因为咧，我哋本身我哋个 YouTube 嗰个 channel 咧就冇一字过万嘅，最叻嗰次咧就系一带一路阿佘律师就带起我哋，系咪嗰个法律界嘅精英就带起我哋有9000几， 有小黄芬嗰张， 小黄芬嗰张同佢嘅嗰张合紧胶杯嗰张相啦吓。咁啊，跟住咧，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啊芒果佬同埋叶刘淑仪咧就会落选。咁啊，佢哋两个旧相好，一对狗男女咧，又抵我哋过万喎，10000几喎有。 唔系嗰个要多谢埋梁天琦嘅，嗰、那个 tag 系有梁天琦 哦，系，亦都可能多谢黄之锋啦。咁啊，变咗咧， 即系其实黄之锋仲有政治能量我啦， 系好强添嘛。 YouTube 演化成为 YouTube 嘅 views 吓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其实咧有个网友咧就向即系提醒我哋嘅，就系、是。话咧，即系嗰个叫做香港嗰啲政论啊，政论节目咧，一般咧，而家兴啊，将佢斩开15分钟一节咧，系嘛？咁但系咧，如果你系半小时一节咧，其实咧就好少话去到几万嘅。 咁我哋咧最都幾好彩，最近呢幾個禮拜咧，一節有三萬幾，一節有四萬幾，一節就好勁啦，就係、是、芒果佬嗰節咧，有七萬幾喎，啊，即係講淨係講迷你轉播嗰度啊， 喂，單一節嚟講算差唔多係， 我諗最多噶啦， 即係破曬記錄。 即係你如果一節講三十分鐘嘅政論節目咧，我諗我哋應該係好多， 咪以 hold 成個節目嚟計，嗰節就好勁嘅， 係啊。 咁啊，同最新消息比咁啊，爭一橛啦 嚇！哦，當然啦，咁啊，最新啲人網友就話最新消息嘅最多十幾分鐘啦。咁啊，佢哋話不如叫阿蕭生就拍一段32分鐘嘅片， 係冇畫面嘅， 係唔出樣。咁其實蕭生都唔使出樣噶啦，你淨係出你張相就得噶啦。咁我諗都有十零萬人睇其實，所以咧我哋都有 排追，都要睇 topic 嘅。都要睇 topic 嘅， 睇 topic 講翻嗰啲咯， 好難嘅， 講翻啲經濟啊， 呢啲比賽好難嘅，咁跟住又要大家綁住隻手，揞住對眼啊， 係，咁啊係，咁啊嗱，咁啊嗰啲叫做節目啊嗰啲，咁啊講住咁多先啦， 係， 咁我哋咧其實有少少預告，嚟緊咧我哋應該就會同二三四咧就緊密合作嘅， 係， 有機會會推出一啲 新环节， 新嘅 topic 嘅嘢，譬如讲下啲本地本港嘅股市啊、经济啊嗰方面，因为嗰边个台长咧就系股坛 阿罗尚佩， Eugene咧就股坛嘅名人嚟嘅吓，咁、我哋啊偷到少少光咁啊，可能将来有机会同佢合作，我哋掹车边成为一个成为一个股评节目嘅主持啦吓。咁样啦，咁睇下嚟紧，睇下大家夹一夹时间啦，因为人哋都好忙， 都符合翻我哋呢个节目最初嘅原意，都系讲多啲， 因为我哋要得到 经济啊、生意啊， 因为我哋主要系得到嘛， 带起人发达咁样噶嘛，个主题原本系有少少咁嘅意思啊嘛， 系啊， 即系而家都有嘅，而家就少啲啦，淡化咗呢样嘢， 因为最近嗰个叫做咧得到嘅渠道难啲。烂咗，不过最近个股市上翻咧，又容易得到咗啦，吓、即系啲钱又系咁跌啦吓，咁、好啦，咁啊今讲翻今个礼拜话题啦，啱啱咧就星期日啦，好似嗬，就我初以为莫斯科马戏团嚟香港， 系咪啊？ 咁原来唔系莫斯科，系中国马戏团嚟香港，咁呢个马戏团咧。代表團好盛大喎，有十幾二十個奧運金牌冠軍嘅馬戲。 哇！那個高佬咧，我睇咗好耐，你知唔知？我諗咗好耐，嗰邊個嚟啊？ 孫楊啦， 跟住搞一大輪，喂，那個孫楊嚟嘅原來。 係啊，因為佢冇喊啊嘛。 我唔認得。 唔係佢喊同唔喊個樣爭好遠。 唔係佢唔挑機嗰個樣，我唔認得。佢嚟到又温文咁而家。 佢冇擘下大棚眼啊嘛！如果阿朱阿咪咪姐又會帶佢去愛康片 啦。唔係啊，佢唔記得食金藥。 唔使食噶嘛， 纸尿片啊嘛，宣传都要 表演都食咗， 表演都食， 惊赢唔到排球队。 唔系啊，你估宣扬咧嚟香港使唔使入纸尿片咧？或者啲 TVB 啲人有冇装？ 喂，宣扬真系好高喎，其实 一米九几噶嘛。 系啊，因为佢已经咧，佢隔篱拍住嗰个已经系好高啊，嗰个叫洪荒之力。 哦， 跟住咧，佢嗰个仲要高洪荒之力成个头啊。 系， 佢点解唔打篮球咧？ 系咯，我觉得佢应该变叫姚明咯，其实 系咯，宣扬改姓变姚明。 咁佢可能都想打嘅，不过打唔到咁解啫。 食咗禁药咪打到咯， 打澳洲啊嘛， 系啊， 食禁药就打得到咁嘅世界系咪？冇可能 食少澳洲， 系啊， 冇可能。嗱，我哋睇翻嗰个叫做咧，今日我睇到有个报道咧，就系、是、香港嗰啲叫做运动员咧，佢话咧急尿想去屙尿。但系咧，嗰啲厕所咧，原来咧留起咗俾中国嗰啲金牌运动员专用啊！ 咁得意 系啦，香港嗰啲运动员唔准用。大家知唔知点解？ 点解？ 我试下谂下。 好啊， 佢哋有食禁药，我估。 我即系谂住喺嗰度抽查，掩掩佢嘅时候， 其实咧费事弄出马脚。 香港个队嗰啲沟淡咗啊嘛。 系啊。 嗱，我哋咧就唔好谂到咁嘅嘢，一定有啲咧叫做咧。忘我之心不死嘅传媒，例如《苹果日报》嗰啲咁嘅卵样，咁咧就会混入去啊！ 哦， 中国运动员专用嘅洗手间度咧，提取尿液，或者收集佢哋嘅尿液，攞去化验。 嗯， 你知啦，食完禁药未散工噶嘛，正如大军咁样系嘛，未散工噶嘛，唔讲得粗口噶嘛。咁佢咧食完啲禁药未散啦，去屙尿都会有事噶嘛。所以咧，无线好体贴。 嗯。 十分之體貼，我覺得香港運動員咧應該咧 即系点讲要包容嘅。 我以为你嗰条 line 系话点解香港运动员俾人冷落嗰啲添？ 哦，冷落你就梗噶啦，你乜捻都冇，蛋都冇借，系咪啊？人哋金银铜铁石乜柒都有， 你想咩蛋？ 唔系，即系人哋有好多牌嘛，你乜捻都冇嘛，即系人哋咧嘲笑嗰啲冇仔生嗰啲，例如阿叻个老婆咧，叫做蛋都冇借啊嘛。嗯、即系几廿年嚟咁啊，甚至乎有位九龙东嘅候选人都系嘛，结咗婚咁多年，蛋都冇只啊嘛，系咪？嗰、那个叫鸠生鸠太，系嘛？咁 参员 系啦，即系话咧，你香港运动员三令部队，咁人哋使乜尊重你啫？唔使尊重你嘛？梁振英话斋，你运动员系冇生产能力噶嘛，冇经济贡献噶嘛，冇社会地位噶嘛，系咪先？所以咧，无线金做冇错噶，人哋咧要保护嗰啲运动员啊嘛，中国嗰啲金牌选手啊，人哋金牌选手 嚟，人哋嚟嗰啲啊真系赢嗰啲嚟嘅。佢系拱晒嗰啲有牌攞嗰啲嚟嘅， 咪咯？喂，人哋个个粒粒皆星嘅，个个都用十亿八亿打造噶，唔系好似你哋啲业余运动员，日头咧要去打份牛工送外卖，夜晚咧先至练五个钟头波，咁样咧你咪赢唔到咯。 喂，等阵先，你讲头先讲呢个莫斯科马戏团，你都未讲喎，好似。点解莫斯科马戏团化咯？ 唔系，我见佢哋嗰啲表演嗰啲差唔多未跳火圈嘅啫。佢哋嗰啲， 我就系想讲，我琴日睇下， 同做马戏有乜分别啦？佢哋呢班人， 我琴日睇，首先咧，我不停咁听到无线嗰啲人做旁白啦。 系， 咁咧，我已经觉得哇，好难顶，因为平时咧，我最怕就系睇无线嗰啲节目嘅。即系咧，佢平时做奥运咧，因为唔系原本嗰班做开 体育 娱乐节目嗰啲做旁白咧，你就觉得冇咁难顶，咁你亦都专心睇住画面。咁琴日佢哋嚟嘅时候咧，就完全好似变咗做紧超级无敌掌门人咁样 嘉年华会 有曾志伟喺度， 冇好似冇曾志伟， 喂喺度攞乒乓波拍嗰度，唔知玩咩杂技啊？佢又攞羽毛球打攞喂，我睇到嗰度乜捻嘢事啊？ 喂，我见到林丹个样好不屑啊！佢样 你帮我糟蹋人哋啲运动员啊，大佬！你咪嚟玩杂技啊，杂耍！ 佢哋即系点讲咧？即系呢班咧，除咗系小丑之外咧，即系佢哋嗰个作用咧，我谂唔会话好过啲马戏团嗰啲老虎咯。嗱，有个火圈，咁你跳过去，咁啊跳过咧就唔癫，唔跳过就要癫噶咯，系嘛？ 啊！ 喂，你令到咧啲运动员咧嗰个本业咧。搞到好似咧 cheap 曬， 系啊， 嗱一個咧，乒乓波又分開啫，嗰個台自己分開啦，係嘛？啊呢、這個可能當你考難度，係嘛？但係你用嗰個羽毛球嚟打個銅鑼，打嗰塊木板，咁想表示啲乜嘢啫？ 真係冇， 即係你個速度，你想話俾人知你速度。 叫人猜兩板俾你睇咪算咯。 係，即係咧，唔係啊，你唔尊重個體育本身啊，你本身唔尊重個體育噶嘛， 咪啱咯，阿拉翻梁振英个 阿拉翻 sweep 翻成个香港个情况 嚟，系咯，嚟到 香港运动员不嬲都闹香港政府，其实冇乜点培训，亦都冇乜点资助噶啦， 系啊， 协助又冇啦， 成个风气都冇噶， 地方又冇 咧，佢会攞700万咧帮中国嘅运动员锦上添花，调翻转头。佢系攞呢700万咧嚟落井下石，系落你啲香港运动员。你有几多个运动员有700万资助啊？ 佢连成个无线嘅节目都系落嗰班运动员嘅，基本上 系啊， 系啊， 叫佢哋企喺侧边噶嘛。 系啊，全部都坐歪咯，弹开咯，叫你系嘛，冇牌啊，弹开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嗱，无线佢咁体贴，惊呢班运动员俾啲敌对势力咧就去采集了翼，系嘛？咁啊，所以咧，今日有个嗰啲港队投诉咧，我觉得唔成。投诉唔成立，亦都人哋会 reject 嘅，系咪？因为咧，人必先武而后人武之。咁你乜嘢都冇嘅时候，咁啊，人哋梗系唔尊重你啦，当你臭四啦，系咪？咁政府都话咗你哋系冇生产能力噶嘛，你哋系唔受尊重，你哋对社会冇贡献噶嘛，系咪？咁啊，所以咧，下一次麻烦你哋，如果得到啲咩奖项咧，千祈唔好话多谢香港政府啦，因为咧政府冇帮过你哋任何嘢嘅。 嗯， 吓、啊， 感谢党咧， 感谢党。 可以嘅，如果你是地下党员，咁你应该感谢党嘅，系咪？咁啊，即系你第日想翻大陆勾佬，你咪感谢党咯。但系咧，有时 咪香港啲运动员都真系几惨，攞唔到嘢翻嚟就系、 是、 系啊，俾人摆翻落雪柜雪藏，基本上 系啊，当佢废物咯，冇办法噶啦。即系你话香港运动员 奥运嚟噶，你估真系咁容易攞牌啊，大佬？你当啲人死咩？ 喂，你知唔知香港运动员个个都业余噶？ 系啊， 大部分都日头有份嘢捞。 喂，讲真的你。軍方訓練，你估你咁容易攞金牌？ 嗰度真係世界級嚟嘅大佬。你估淨係得中國大陸會同你機械式訓練，大把地方軍訓咁同你同你練啊？ 美國都係噶。喂，你喺美國全世界啊，喂，澳洲、日本，甚至乎新加坡都係啊。喂，新加坡啊，幾撚耐先攞一面冠軍金牌？第一面啫。香港李麗珊啊，九六年攞過一碗一面啦。即係當然都係 成為絕響。 當然冷門啲嗰個係嘛？嗰個係比較冷門啲啊，話冷風帆。咁你咪諗下啲冷門嘢咯。你咪揾啲冷門嘢。今次劍擊都係㗎，劍擊都唔係話完全冇機會。 唔係你以為冷，你香港以為冷門嗰啲， 人哋都已經可以， 人哋未必冷門啫。其實 唔係啊，冰壺啊。冰壶够冷门啊，唔系好多国家玩嘅啫。而家大陆专门发展冰壶啊，因为冷啊嘛，佢咪可以倾全国之力去训练一班人玩冰壶咯。你依个宇宙你见唔到好多人玩嘅街道， 唔系东南亚国家你玩到 Pokemon 咯，下一届参加 Pokemon 足精灵大赛系嘛？ 你应该攞牌喎，睇你款。 喂，咁你不如玩十三张， 不过你食咁样 吓，唔系啊，你不如玩十三张，十三张大赛啦，整个系嘛？咁十三张得错大啲啲得唔得？咁呢啲有咩意思啊？系咪先冇噶？即系有时玩到呢啲咧，你基本上啲运动咧，应该要普及先至正路噶嘛。你一啲运动 香港冇噶，香港你喺街度见到啲咩同运动有关？其实香港最多咧，香港最多系篮球场 踢波， 我研究过， 唔系劲 篮球场多啲， 系 劲波 篮球场好 Q 多啊！真系周围都有噶， 咁又唔见香港， 佢每条屋村都有噶嘛， 又唔见香港嘅篮球水平发展到比较成熟嘅地阶段咯。 咁冇办法噶。 我覺得競步會易啲咯，你係翻中環都見到啲人喺度競步嘅。 哦，曲線嚟嘅， 係啊， 係啊。咁樣其實壁車都可以成為奧運項目噶，如果鬥壁車。 係啊， 唔係嗰個咩啊？體操嗰個咩吊環啊？ 係咯， 嗰兩個環就係地鐵嗰兩個。 地鐵嗰兩個環。 其實， 但係你 我都成日見到有地鐵環嘅吊環，啲僆仔好勁噶嘛。 哦，僆仔啫，你大人冇嘅。嗱咁啦，係奧運咧，其實嗰一段落啦，亦都玩到，即係亦都講到冇咩好講噶啦。 講到冇嘢講。 咁我哋咧嗱，因為咧嚟緊9月4號咧就呢個叫做香港立法會選舉嘅日子啦。咁我哋咧亦都要個篇幅要大少少去討論評論下呢個立法會選舉。咁我哋嘅話題咧。亦都要從一個體育就起翻政治啦。 嗯， 咁啊，啱啱發生咗嘅其實兩三單大事喎、啊、每個區都其實都有啲發生嘅，包括咧呢個新西啦，嗱、新西咧發現咗一個咧叫做咧黑社會。黑社會嘅恐嚇呢個候選人， 懷疑，我加翻懷疑兩個字先， 我懷疑。咁啊嗱，以前咧有套電影嘅，嗰套電影佢係咪叫做咩？恭喜發財啊！ 系， 好似系 你成日 up 嗰啲戏咧，好旧我想讲， 哦唔系啊，好 hit 啊！ 我啲听众好年轻啊，我听唔明。 唔系啊，好 hit 啊！而家全香港都播紧条片啊！林子祥饰演无人性啊嘛，竞选啊嘛，佢话咧系要维护黑社，唔系咩帮黑社会争取福利啊嘛，系嘛？咁啊，原来嗰个黑字加佢自己加嘅，唔觉意应该系帮社会谋福利吓。咁、咧就后边咧陈慧敏只系佢条僆嚟啫，咁啊成檔都係黑社會嚟嘅嗰個，咁我出嚟競選咧，即刻俾人插翻條片出嚟嘅。原來而家咧，啲人話：，哎，除咗立法會，除咗姓黃、姓梁嗰兩個，原來仲有黑社會噶，唔係淨係嗰兩個噶咋。 其實早都講噶啦。 阿黄议员， 立法会呢度唔系黑社会地方嚟噶，你做咩啊？ 阿黄毓民议员，你做咩事啊？呢度唔系黑社会嘅地方嚟噶。 嗱，我哋引述曾荫权讲嘅嘢咋？ 系，所以曾荫权，所以人哋东方日报咪成日搞嗰个曾荫权咯，你做咩督爆人哋啫？系咪先？你咁样唔啱噶嘛？所以话曾荫权系底死有余嘅。咁我哋睇翻啦，而家呢个叫做咧，即系涉嫌嗰、那个嫌疑人咧，就叫做何君尧啦。咁何君尧系咩人呢？ 律师。 是前律师会的会长。嗱，咁有一个曾经有一个法律界的朋友呢就同我讲的。嗱那个不是 Johnny Fox 嗱我要讲明先声明。我那位法律界的朋友呢他是一个事务律师来的。咁我那时同他都有讨论过何君尧。咁他说呢唉你不要以为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就是这行。我哋做律师的。一半啊，烂仔嚟嘅啫，流民嚟嘅啫。我唔系嘛，我嗰阵时我好愕然嘅。喂，律师好尊贵噶嘛， 要考牌噶， 系咯，要牌照噶嘛，系咪？咁佢话诶，做看监都要攞牌啦，而家有啲咩唔使牌啊？ 而家洗碗就未使攞牌，迟啲唔知噶啦，可能又要考核你洗碗唔会打烂碗啊，斗快速度啊，一分钟洗几多只啊？好似人哋考你嗰啲仓颉咁样啊！你以前去建工， 一分钟 几多个字啊？三十五， 好差唔 远。而家咧一分钟洗几只碗啊？四只唔捻请嗱咁样，咁啲人就话咧。你嗰个何君尧系 讲到四字都讲唔完啦，再咁落去。 何君尧嗱呢个律师会嘅，即系呢个刘文律师嘅前会长啦。咁咧，帮佢拉票啲系咩人啊？山鸡， 嗯， 系嘛？山鸡帮佢拉票，咁你仲唔系洪兴嘅？ 耀阳， 乌鸦啊， 乌鸦，乌鸦，嗰个东升嘅嗰个乌鸦。喂，你又唔搵你唔搵洪志雄拉票嘅？点解？ 我搵佢嚟做助选员得唔得咧？助选团。 得噶， 唔係呢啲義工嚟嘅，就啲 係啊，義工嚟嘅。咁有啲人問啊，係新義工啊，舊義工啊，咁變咗。咁你喂，咁另外仲有啲 工， 係啦，呢條 尿義工。 有啲人就話新義工定舊義工，咁你究竟係新義安定舊義安啊？咁啊，廣明即刻更正我，冇舊義安嘅，只有義安同埋新義安。嗱，咁我哋學多啲嘢啦，係咪？ 諗都諗到啦，得字户同新字户，邊個舊字户啫？你會睇高達噶？ 冇啊！哎呀，真系我唔知啊，所以咧， 咁勾嘅， 而家边人睇高达噶？你就勾啊，系啲阿伯嚟嘅，真系，而家啲后生仔睇咩 啊？攞唔到， 睇卡超噶嘛，系咪？所以话你阿霍伯呢度而家冇人讲高达， 呢度有三条友睇高达，你死梗你。 你三个加埋成百岁噶啦，唉， 好后生嘅啫，我觉得 系。唉，嗱咁样， 年轻嘅 啫。嗱，我哋要言归正传。咁啊，其实呢啲事咧，其实系好严重，恐吓一个候选人。虽然何君尧百般否认，但系佢都承认咗恐吓佢嘅系佢嘅新义工， 嗯， 系嘛，就出于对于义愤啦，系嘛。 系。 如果咁样讲得通，呢个世界冇恐吓噶啦嘛。 系啊。唔係呢個係一個辯護理由嚟咯，真係未聽過，好新穎喎。 係啊， 原來而家啲律師都充滿創造力啊。 係咯， 真係金牌下。 你個牌又係梁振英嗰啲介紹㗎？ 唔 係介紹你東莞。 其實咧，我哋而家呢行真係好難做。而家咧，我哋讀嗰套咧，同而家行使緊嗰套，完全係幾套唔同嘅嘢嚟嘅。 係咯，即係咧嗱，新界咧，啲人話咧，喂，新界有新界嘅法律嘅，同。其实同香港 一国几制嘛， 或者九龙嗰啲法律有啲唔同，咁我哋都明白。 咪有大清律例先嘅， 但系咧去到法庭审案咧，咁啊人哋会唔会考虑到你嗰个大清律例咧？ 系 吓、啊， 我其实系支持永续大清律例。 系啊，哦系啊，喂，咁有呢个叫有民族需要噶嘛？喂，喺香港行紧呢啲大清律例呢啲系一个。族群嚟嘅，系一个民族嚟嘅，系咪？呢个民族而家大陆冇嘅咯，系咪？咁系咪应该好好保存啊？好似嗰啲叫做咩啊？即系咧，保护嗰啲文化遗产咁样保护啊？ 遗民论哦， 系咯， 真本土嗰啲啫， 系啊， 坚本土。 喂，呢班人喺香港永嘅，唔系啊？呢班人喺香港几百年嘅啦嘛，咁佢系咪本土过你先？ 系啊，都讲啦呢个。都讲噶， 喂，佢哋有资格出嚟讲本土喎，嗱，讲勇武佢哋最勇武，系咪？你睇嗰啲曾树和啊，梁咩啊，嗰个梁福源啊，哇，嗰啲造型全部都系嗰啲系嘛？ 本土派造型， 咩啊？嗰时 YouTube 咪话 本土帮会造型 ，YouTube 有条片嘛，话一队机动部队都打唔入嗰啲村民噶嘛，系咯， 系啊， 嗰啲真系勇武喎， 系啊。 以前英軍成日氣罐開山刀嚟招呼你， 係咯。 以前英軍攻入去攻唔到㗎，所以咧有保留住圍村，可以有丁屋有丁權呢樣嘢就係咁解啫嘛。所以咧呢班人咧係勝利者嚟㗎，佢哋戰勝咗英軍啊嘛。咁而家咧，你其實就係點講咧？佢哋你哋話要永續基本法咧，咁佢哋永續佢哋嘅 大清律例 或者大清律例咧，都係有可原嘅。嗱，咁我哋講翻呢個新界衰呢個咧，呢個俾人恐嚇叫咩名話？周永勤啊，叫做 系 嗱，其实咧，坦白讲，我哋咧，佢未讲出嚟之前，我哋唔知边个叫周永勤， 系周永康嘅， 系咯， 周永康嘅， 系咯，周永康啲朋友 啊， 即系咧，喂，讲真嘅，我真系唔知边个叫周永勤，亦都唔知新界西自由党有参选，我真系唔知喎，真系，喂，佢唔系出嚟讲嘢，我哋真系唔知。 新界西九啊，要张名单，边个认得你啊，哥？ 咪系咯。 咁所以咧， 有個叫黃潤達噶嘛。 哦，黃潤達係黃潤達係街工嘅。 黃潤達個 friend 嚟， 就唔係黃潤達，因為佢咧係做嗰個 達，都係叫阿達， 都係姓黃阿達。嗱，咁佢係做社工嘅，但係咧，點解黃潤達可以參選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咁啊，因為臭罂出臭草嗰位梁耀忠嗱，依句咧又唔係我講嘅，又係以前嘅立法會主席阿法叔講嘅。就話佢臭鴨啊，唔係喎， 唔係佢唔知佢引述邊個講， 引述啊， 佢講咗，跟住就俾人鬧，話喺議會一個神聖嘅議會講埋啲咁樣粗俗嘅説話， 係咁唔係好粗俗啊，鋪街都講得嘅，臭鴨臭。 後來個議會係進化得好犀利， 係咧，佢原來好斯文、好溫和噶啦嗰句説話。 係啊，喂，當年教主掟隻蕉都俾人鬧到趴街，話搞暴力啦。 係咧。 而家个冲晒出去围住都冇事 啊 嘛！ 唔系啊，而家啲人怪佢啊！你线手就你唔系特登掟嘅，你冇 Q 用啊！而家系嘛？嗱，咁芒果佬，我哋下一节先讲。我哋而家讲翻新西。嗱，因为咧呢个周永勤本来咧系冇人识嘅。 嗯。 咁又 一炮而红 。 一炮而红。 佢本来民调系冇噶。 选举论坛应该讲呢啲先最爆啊嘛！我觉得今届呢个大会纪录咧，立法会选举咧最爆一定系佢喺选举论坛，冇人够佢爆啊！ 系 啊。挑个扣嚟啊！收皮啦，而家 我唔想讲啊，喊住口咁讲系嘛？ 有几个字嘅啫，已经收晒你工啊！ 系咯，正光嚟喎，系咯，俾人恐吓， 我俾人恐吓，我唔想讲， 我想退选啦。即系咧，嗱，佢嗰度系咪真系受到咁大嘅威胁咧？咁嗱，话俾你听，我觉得有个人咧好有嫌疑。 嗯， 呢个人叫田北辰。 嗯， 点解有嫌疑咧？佢竟然喺 ICAC 度报案。 系， 佢讲乜嘢啊？ 系 还中联办清白啊！ 中联办清白， 哇，咁阴险嘅人都有嘅，吓、 嗯， 边个话系中联办做噶？ 吓、 嗯，佢话要还中联办清白，你哋咪即系话系中联办做嘅？ 田北辰关田北辰咩事啊？ 佢系新民党嘅，佢谂住出去抽水， 系啊， 佢又话要还中联办。 你又唔系自由党，我以为你话田北俊就帮佢报警嘅。 唔系啊，你 有争议份啊？ 佢系报 ICAC 拉鸠话周永勤啊嘛？ 佢报 ICAC， 佢话要还呢个中联办清白嘅， 咁关 ICAC 咩事？ 关 ICAC 咩事？ 佢又冇牵涉钱银纠纷嘅， 又唔系贿赂。 呢个恐吓照嘅咧，就应该重案组或者反黑组。 系咯， 先俾一点 啦。毫无法律上。 第二咧，你从有啲咩迹象显示系同中联办有关嘅咧？你嗰句说话系咪喺度曲线无限紧中联办？ 借刀 嚟啦！ 喂，你分明就系喺度诋毁紧中联办。 借刀， 系咪先？喂，我觉得呢个人好阴险。 系啊，咁啊，系嘛？咁啊，喐个新民党先啦。 喂，真系嘅，新界街坊咧认住呢个咁阴险嘅人啦。老实讲，支持建制咧都系你嘅选择，但系咧冇理由投一个咁阴险独立嘅人。 我哋讲田北辰真系 OK 有钱，如果有人搭西铁咧，整你个肺，成车都系田北辰啲海报。哦、大佬你好靓仔咩？笑我焗住睇住你。 人家人哋多謝田北辰啊，西鐵咁貴因為佢啊， 係啊， 係咪？喂，你大家有冇印象咧？十零年前咧有個廣告啊，叉燒飯同油雞飯相拼咪平啲咯，係咪？變叉雞飯，記唔記得地鐵嘅廣告啊？佢話兩鐵合併之後會平啲嘛？屌你老尾，而家貴撚到撲街啲嘢，係嘛？係咪揾我哋笨柒啊？嗰啲廣告邊撚個度要廣告出嚟要鞭屍？未死都要变啊！边捻都死。 佢话平啲同咩比先？ 吓， 平啲同咩比先？ 同双比饭比咯，吓、啊。哦，双比饭系嘛？百五啦咁样。 佢同伦敦地铁比应该赢。 吓、 啊，香港搭地铁都系平啲， 平过伦敦嗬。 系啊，伦敦搭一个站都两磅，两磅一廿几蚊。你西铁可能屯门搭出嚟都系廿几蚊啫嘛。 系啊，廿几蚊系。咁啊，如果咁讲，我哋无话可说，真系平啲。 系。 咁啊，咁啊，呢个问题我哋冇斗钱嚟，原来真系平嘅话，咁样咧，呢个田北辰咧， 系， 咁冇办法啦，真系 借刀喐， 借刀喐 中联办， 即系佢咧喺度咁样诋毁中联办咧，我觉得即系你作为一个有血性嘅中国人，冇可能投田北俊一票。 神田北辰， 阿田北辰系啊， 错咗， 田北辰讲错，哎呀，我都真系唔好意思啊，对呢个大，对呢个田大少咧，有啲 其实差唔多，即系唔紧要咯。 唉，田北辰都唔捻选咧，七廿几岁啦，仲选咩？田北俊啊， 饮大咗你今日， 唔系啊，田北俊七廿几岁选大嘅话，田北辰未到七廿几，就嚟七十，系咪？咁你咧，其实咧嗱，呢两兄弟咧。细佬咧，田北辰咧，不嬲咧，都系好唔如意嘅。 嗯， 一生人咧都 俾大佬骑住， 冇错，一生人都系做佢大佬嘅影子。 样样嘢人哋要比较就攞佢带到嚟比较，所以咧佢由自由党咧就推出咗自由党，就出嚟搞一个同呢个叶刘咧就叫做叫做咩啊？ 九合 新民党， 冇错啦，无媒九合，冇媒人介绍嘅咪九合咯，系嘛？咁啊，无媒九合同呢、這个同呢、這个同呢个叫做叶刘淑仪咧共赴巫山，咁啊搞咗呢档新民党啦， 系咪？ 唔係依個我諗住文雅啲嗰啲揾啲用啲字係嘛？ 唔係，我哋啲節目不嬲都講求優雅。 係啦，我哋一個文化同埋歷史並重嘅節目嚟噶嘛。咁梗係講啲成語啊，或者 你幾時出翻歷史環節啊？ 幾時出翻成語動畫廊？ 成語動畫廊冇辦法啦，冇得歪。我系 Y M 啊，冇系冇得做。 唔系，我哋咧嗱，因为而家市面上咧有一个好著名嘅小说叫做《狼牙棒》 就是 收尾。我哋咧睇下会唔会揾到啲朋友嚟声演呢个《狼牙棒》嘅剧本，因为已经系出咗一至五集啦。咁啊， 我哋自己做翻咯。 一套好精彩，我哋唔够人啊，两把声，我哋扮唔到咁多把声。 其实我扮 Y M 都 OK 嘅。 唔系啊，要揾多三四个人先可以扮到，有太多角色啊。里面太多角色啊，所以咧，如果你话我哋要办法要声演呢套《狼牙棒》咧，就要谂揾多几个拍档先得。咁啊，讲呢个题外话，咁我哋要讲翻咧，而家呢个田北辰咧，佢因为一生人喺个大佬嘅阴影咧，佢所以咧就同叶刘淑仪共赴巫山之后咧，行埋咗咧就出咗嚟搞咗呢个新民党啦。咁咧就样样嘢咧都系遮住个大佬嘅。咁而在投共方面咧，亦都系青出于蓝嘅。即系咧，佢大佬咧觉得对鞋有屎啊，我都系唔舐啦。佢会坦白啲同阿爷讲：，唉，我唔系好想舐你。哇！佢细佬第一时间扑埋去，唔使讲嘢就舐咗啦，系嘛？舐完之后咧，仲要一句说话：日本妹拍 A V 爱死。系嘛？咁人哋一见到咁贱嘅人，梗系要咩？ 继续重用啦， 继续用啦，系咪先？边度咁扑街噶？嗱，咁但系咧，今次佢阴谋喺度诬陷呢个中联办咧，我觉得呢个人咧系食碗面反碗底嘅反骨仔嚟。 本来佢就系比佢大佬，即系比自由党更亲中联办啦。 系啊， 因为自由党中联办从来都系唔会 敌人嚟嘅，因为佢 唔会系帮佢噶嘛。03年出卖嗰一次，永远都系敌人。 冇错啦。你呢啲咧係唔可靠嘅人，黨係唔會相信你嘅，佢會相信田北辰。但係今次咧， 田北辰借刀喐咗。 原來啊，我哋可能怪錯咗田北辰啦。一路以嚟，佢忍辱負重，同呢個賊婆叫做葉劉淑儀共赴巫山，其實都係為咗今次， 就係為咗今日 黨中聯辦一刀。 就是、為今日就原來 係啦，做咁多嘢， 好大刀啫。 做咁多嘢，原來就係想捅你中聯辦一刀，話俾人聽中聯辦做係你做嘅。 唉，使乜靠佢話啊，大佬？ 係唔止啦。唔係啊，不過今次咧調翻轉頭，我覺得真係唔關中聯辦事。 係 今次 好明顯係佢啲太過熱心嘅義工，嗰啲新義工做 咯， 義工主動策動嘅， 係啊，係啊，嗰啲唔係舊義工係新義工啦。但係咧，究竟呢個叫做義工嘅主旨 ，new volunteer 係義工嘅主旨叫做咩？知唔知咧？你估呢個何君耀 係 嗱何君耀咧？我哋對於佢嘅為人咧，其實都係。持否定嘅态度。嗱，咁样呢节时间差唔多咧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咧，我哋继续讨论何君尧呢个为人， 继续探讨， 继续探讨， 好。